Betty 佢係一定要死嘅。我一刀插入佢喉嚨，成把刀都斷。佢唔係第一個啦，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我真係好鍾意殺人，因為咁樣比喺森林入面射殺啲動物，同埋比起同女人做愛興奮得多。我死咗之後會喺天堂重生，俾我殺死嘅人就會變成我嘅奴隸啊！洞頭灣道99號就快開始啦，你仲唔坐定定？信唔信我下一個就揀你啊？ 呢個黃道啊，黃道十二宮，點解要再講黃道十二宮呢？我哋都收到信啦，收到信啦， 叫我哋。花家姐， 如果唔再繼續講呢個黃道十二宮咧，我哋就大禍啦，聽眾咧就可能佢抽樣咁咯。你話係咪一定要講啊？所以 唔係，我今日少咗個頭套嘅 嚇， 少咗個頭套咯今日。 頭套啊！ 我哋四個應該戴翻個， 頂住先，頂住先， 數啲人， 頂住先，時間關係， 一路戴一路做啊。 雖然唔係好似同埋少咗嗰個圓圈加交叉嗰、那個，唔係交叉，加個加字， 加十字架 嘅，十字嗰個咁嘅符號咁樣，所以就冇辦法啦，頂住先啦。咁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講過呢個黃道十二宮嘅即係頭半橛嘅故事啦，其實呢個故仔我發覺講幾多集都係講唔完嘅，因為佢嘅分析可以係無窮無盡，幻想可以無窮無盡，即係聯想亦都可以無窮無盡嘅。咁如果你上集冇睇咧，今集你可能唔知道我哋講乜啦，所以咧就要快啲咧去呢個我哋個網站咧，呢個radio99.tv 嘅網站嘅右手邊嗰度咧有一個 click 俾你 click 入去嘅橙色嗰個咧，按此咩啊？按此付款啊！咁你就可以俾99蚊咧，就先重温咗上集先，再翻轉頭嚟翻兜呢一集，咁你就會知道我哋講乜噶啦。係咪好衰好蝕佢啊？嘛？ 唔係嘅，咁正常。 應該 嘅 嘛。 唔係點 support 到呢個節目可以繼續運作？ 哎呀，你真係心明大義啦！咁啊嗱，鑑於呢、這個 所有嘢都係咁嘅。 鑑於呢個黃道十二宮呢個案情太嚴重啦，所以我哋就要成立呢個專案小組。咁所以今日咧人數係非常之多噶，咁就。有我啦，有阿毛啦，繼續聯繫同埋阿 Maria 聯繫啦，咁亦都有咧阿密碼小王子，咁又 先去 為阿 Kenny， 咁啊因為以前咧就阿 Kenny 咧就讀過一啲符號學係嘛， 少少啦，係啦， 同埋好似攆過好多符號書喎。 都會㗎，係啊。 所以幾大 之前都要做一做功課先㗎嘛。 係，我知道你工都唔翻，好似係嘛？ 唔係 辦公係嘛？ 唔係唔係。 就喺屋企就係咁研究啲符號喎。咁我覺得佢啲心得都幾過癮嘅，即係我都未聽過嘅。睇曬成個 Crime Library 嘅呢個黃道十二宮咧，我都聽冇聽過嗰啲理論嘅。咁一間聽下佢嗰啲偉論啦，好嘛？咁我哋咧嗱呢個時候咧就首先少少啦，回顧翻上一集講過呢個黃道十二宮嚇，究竟？即如果是他做的話，因為到今時今日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做，亦都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呢個所謂 Zodiac 嘅黃道十二宮做的。咁但上次我哋講咗三單案啦，咁第一單案就由1966年開始噶嘛， 係啦，咁啊 少少回顧啦，咁啊 Maria 講少少啊嘛，嗰單案 係啊，阿 Bess 啊嗰個受害人係啊 ，Bess 啊，佢喺大學學生嚟嘅，係啦，咁佢喺10月30號咧，咁佢喺圖書館走嗰陣時咧，咁就遇害啦， 48 係啦，咁啊遇害，咁啊架車壞咗，咁又有個人上前就。話我幫你整啊，咁樣然後就 喂你記錯咗喎，咁快啊係啊， 係啊， 唔係你記錯，我記錯啊。 佢係上前話 幫佢整車，係啦，咁然後就出咗事啦，咁就 好似係七刀鋸頸啊， 嗯， 即係個 身手差唔多二寸， 係啊，個致命傷就係個頸嗰個，差唔多啲動脈全部都斷曬。係， 咁我哋去一去48、49、50同埋51。咁我哋一路陸續睇到咧，即係呢個就係當年啦，即係好後生嘅 Sherry Bates 啊。咁啊，當時喺大學嗰度就遇害，咁就跟住咧，亦都係收到咧呢個呢個黃道十二宮啦嚇，自稱一個用一個 reset 嚟做佢個簽名嘅。咁咧就亦都當時咧，佢亦都寫過一封信啦，51嗰封喎，係啦。咁佢就當時話咧，呢個阿 Bates 係一定要死嘅，一定要死嘅。咁啊寫咗一啲咁嘅信出嚟。咁同埋咧就之後咧，咁第二單咧就係發生喺68年啦，68年嘅12月啦。咁啊或者阿毛嘅美德啊嗰單案， 呢一單案就係有一對情侶啦嚇 ，David 同埋 Betty 就喺個即係湖邊嘅一個呢個係避車處嗰個， 避車處 係 一個避車處係啦，佢哋喺度依泣嘅，正在上依泣。咁就依泣期間就有另一架車。就駛到喺佢哋架車嘅後邊，咁就停低咗之後咧，咁個司機攞車啦，就行到去佢哋嗰架車嗰度，就用槍一啲點22口径嘅槍。嗱，我冇記錯資料上面寫咧，就係用一支 rifle， 即係來福槍，即係長槍嚟嘅。咁就指嚇佢哋，要佢哋落車。係。咁即係阿 David 落緊車嘅時候，都落得一半咧，就槍手就開槍啦，就射低咗佢。咁就另外嗰個女仔，佢喺另外一邊嘅車門，即係距離嗰個槍手比較遠嘅一邊嘅車門逃走嘅時候咧，亦都身中咗幾槍，跟住倒下嘅。 係，即係俾呢個槍射死嘅，係咪？咁啊，另外咧就1968年呢，頭先嗰對情侶死咗之後咧，就年尾死咗啦。跟住去到69年咧7月咧，就係第三件事件啦，就一對情侶 咧，時隔係半年， 係啦，亦都喺嗰個地方嘅附近，冇幾遠嘅啫。咁亦都咧就係一個生就一個死嘅，咁啊個女嘅就死咗嘅。咁啊，我哋睇一睇咧有一張嘅死者名單啦。咁啊可以睇到咧，嗱頭三單咧其實都係我哋上次講嘅好似55定54嗰張相啦。咁我哋會見到即係有一個名單嘅，有冇名單？哇，揾下先。 現作 係呢一個就係嗰對情侶啦。頭先我哋講啦，呢個 即係 David 同 Betty。 咁咧就其實我哋會發現咧，依三單裡面咧，直到今時今日為止，真正咧係有呢一個 Sodia 走出嚟咧，佢自稱話自己係有份要負責嘅咧，就係頭先講嘅最尾兩單，即係兩個情侶分別兩個， 即係二號案、三號案， 係啦，呢一個啦，第二同埋第三單啦。而第一單咧，其實阿 Base 咧，到今時今日，究竟係咪佢做咧，都仲係疑點重重係咪？咁我哋今日咧嗱，就要講咧，就由呢一個1969年咧。9月咧開始講起啦，咁啊之後咧，其實仲發生咗好多好多事，差唔多維持咗咧7、8年咧，都仲係成個即係三藩市啊舊金山咧，就俾呢一個Sodia 嘅呢一個神秘殺手咧，即係搞到陰影重重啊！咁啊，個個市民咧都人心惶惶咁啦，即係街都唔敢出。咁我哋先咧帶大家就去翻呢個1969年啦，頭先咧講呢一單啦，咁啊就今日嘅第一單案。就係究竟一對情侶又遇到咩事咧？大家聽一聽先。 我記得嗰晚係9月27號星期六，我同我女朋友 Cecilia 喺湖邊一個小島上面野餐，突然間有一個5尺8、6尺高、深色頭髮、好大隻、著住深色遮旗嘅男人。在冇几远嘅地方出现，但系佢未行过嚟之前，我见到佢匿埋喺树后面，戴咗一个奇怪嘅头笠，外面再戴多副太阳眼镜，然后佢越行越近，右手揸住一支手枪指住我哋，我真系好惊啊！ 快啲，我要你哋嘅钱同埋车匙。我要揸车去墨西哥。 呢个人嘅出现改变咗我同我女朋友嘅一生。到今时今日，我都冇办法忘记嗰晚之后发生嘅事，实在系好恐怖，好恐怖啊！ 哇，好恐怖啊！真系阿 Chris Fish， 你听下佢咧，真系演绎到咧，自己都喊晒出嚟。 咁啊，頭先佢就演繹呢個阿 Brian 啦，即係案中嘅其中呢個受害者啦。咁啊，佢都好慘啊，真係二十歲啫嘛。咁啊，同個女朋友去野餐啫，係嘛？咁啊，亦都唔係話好夜嘅時候啦，都係黃昏嘅時候，咁就竟然咧就遇到一件咁恐怖嘅事。我覺得嗰個頭先戴住嗰個咁嘅好似紙袋咁樣，佢又唔係紙嚟嘅，其實係一啲刺繡咁樣嘅繡出嚟嘅一啲布狀 嘅一個布袋， 一個頭套啦。 其實佢唔止頭套㗎，佢笠埋上半身。 其實佢係個頭套連埋嗰件圍裙， 連埋膊頭同埋前即係前半身咁，有塊布，跟住中間有 Sodia 嗰個標誌。 是自己整定是屋企人幫佢整嘅咧？定係老婆幫佢整嘅？你覺得？阿Maria， 你覺得？ 應該係自己整。 自己整。 唔係，我覺得係可能係嗰啲警方咧，香港警方咪有啲型人套咁樣咧，笠頭嗰啲咧，然後加下面咁啊。 唔係，佢呢一個 design 係又有曬即係 有 風格嗰啲 喎。我反而覺得佢有啲似三 K 黨。 三 K 黨係咁嘅咩？ 三 K 黨唔係平頭啦，三 K 黨 係 尖頭啦。 尖頭嘅。 係啦，但係都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前幅咁冚住前邊。 即係咪抄啲唔抄啲咁咧？ 我覺得佢可能係抄三 K 黨，但係又 有 modify 咗啲，係 啊，唔想俾人認得佢係三 K 黨， 係， 即係佢唔係， 嗯 啊 OK， 因為佢唔係三 K 黨標誌啦，最得閒度，咁佢改咗係平頭， 係 顏色都係啦， 顏色係啦，佢黑色噶嘛， 黑色表， 嗯， 三 K 黨係白色， 三 K 黨係白色嘅。 嗱，咁當時咧，或者都簡單講下個過程啦，其實就係呢兩個對情侶咧，就喺度野餐嘅時候，突然間見到呢個人殺出嚟，跟住匿埋咧就戴咗呢個頭套之後咧，就指住佢哋啦，咁然之後咧就同佢哋講咧就話佢係呢一個逃犯嚟嘅，咁係某一個地方嘅逃犯，但其實後屘查落之下咧係冇嗰個地方，唔係有嗰個地方，但係嗰個地方係冇逃犯嘅，咁然之後咧佢就話自己要錢啦，要車啦咁樣。咁跟住咧就話叫佢哋開始咧就係佢係揸住一支咩武器咧？呢度要阿毛講下啦。咩武器嚟嘅咧？ 佢係用一 第四望一望先，大致上 一尺嘅長刀。 係 啊，一把刺刀啊。 係 啊，咁就係木柄啊，似係人手做嘅，即係唔係買翻嚟嘅。 係 係啦。 嗱，講到用刀咧，頭先我哋話阿 Base 第一單咧，咪係用刀嘅。雖然唔知係咪佢啦，但係手法似唔似咧？嗱，因為之後咧，其實佢就叫呢對情侶咧就互相綁起對方嘅。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佢就開始咧吉啦，就揾刀吉佢哋嘅。咁啊，佢最初係想吉個女先嘅。咁啊，男就話冇啦，我唔想睇住我女朋友咁樣受苦，你吉我啦咁樣。咁啊，結果咧就狂吉佢啦。咁然之後再吉佢女朋友啦，就狂吉嘅。咁女朋友就重傷而死啦，男嘅又肚個大爛喎， 竟然唔死， 應該頂得住啊！可能男人夠大隻咧，即係流血流，雖然流咗好多血，但係都頂得住。咁啊，結果冇死到就生還嘅。咁啊，據佢所講咧，就嗱，咁頭先我就話用刀嚇，咁佢今次又刺唔刺頭先啊 ？Base 佢係用即係、就是、用刀咧去狂刺一個人嘅咧，其實係咪有啲刺咧？ 我覺得唔 嗱，阿毛就覺得唔刺， 我覺得有啲刺， 有時阿毛點解話唔刺先？ 第一用唔同嘅刀啦，好明顯係唔同嘅刀，即係 base 嗰個係一把刀仔嚟嘅，生果刀咁嘅 size 嘅刀仔嚟。咁同埋佢用嘅方法主要唔係吉落去啊，係戒 落去，因為咁鋸佢嗰個頸， 鋸頸同埋佢連心口背脊嗰度都係鋸出嚟，就唔係捅落去。但係今次呢個係捅嘅。咁仲有就係 base 嗰個受害嘅形式咧，係俾人喺後邊箍頸再戒嘅。咁呢一種嘅所謂殺人的方法咧，其實比較似一些專業的殺人手法。即如果你話阿 base， 即做阿 base 個單案嗰個人是一個軍人或者有殺手的 training 咧，我信嘅。 嗯， 啊，這個似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係喺兩個人面前係捅另外一個，係直頭俾佢睇嘅。即係呢一種咁嘅捅法係一種屠夫或者暴徒的手法， 嗯，咁你又覺得唔係好似啦？咁Maria 點樣覺得似咧？似喺邊咧？ 似啊，嗯，都係用刀咯， 都係用刀。 係啊，我 嗱女人就係咁 好簡單 嘅 啫， 直覺嘅啫，我哋啊，唔使諗咁多嘅，唔使諗咁複雜。係啦，反正就係即係我哋咁入廚房都係求其攞把刀去劈㗎啦。好啦，咁就但係呢個生還者咧，其實佢後屘又講翻啦，究竟呢個兇手嗰個外形係點咧？其實都有啲似之前有一單咪有一個生還者嘅，都似嘅，就係話 好大嚿嘅嗰個兇手係好大嚿， 灰 差唔多係六尺咁高嘅。咁亦都係咧就著住一啲黑衫黑褲啊，但係咧就咧啡啡咁啦。同埋咧就話佢綁人嗰陣時候咧個手係震嘅。 嗯， 係咪即係其實佢都嚇緊張咧？ 可能緊張。 唔係嗰啲殺怪人嗰啲咧？ 可能是緊張。 咁如果呢個兇手又是之前頭先講嗰頭三單嘅，都殺咗咁多人啦，仲會唔會手震咧？阿 Candy， 你覺得？ 梗係唔 係佢咧？你覺得係咪同一個人嚟 嘅 咧？ 唔係同一個人，同埋佢第一單嘅時候咧，即係悲嘅時候咧，你見佢手法係利落之餘，同埋係瞄住啲要害嚟嘅，所以你嘅戒頸啊，插啲可能心口嗰啲位置咯。 嗯。 但係呢一單就唔係咁啊，亂插嘅。 亂插，即係你覺得手法唔係好似。 手法唔似。 喂，有啲人咧成日都話，即係啲連環殺手咧做嘢有 pattern 嘅，有個即係好連貫嘅手法。咁但係如果我哋睇頭先呢四單咧，已經都幾唔同咯。嗱，除咗話尾嗰三單都係揀啲情侶落手啦。咁但係又有用刀，又有用槍，咁會唔會一個連環殺手會由用槍會突然間要用竹用刀嘅咧？咁短時間裡面會轉得咁快嘅啲武器？阿毛，你覺得？會唔會 咧？嗱，即當然啦，我唔可以否認同一個人可以同時識得使用槍械，擁有槍械，亦都擁有唔同嘅刀具，亦都使用唔同嘅刀具。唔可能，即我唔可以去否認一樣嘢，一個人係唔可能同時咁做嘅。咁但係一般比較少，一般比較少。 即會唔會屋企有好多武器咁，是但揀件出街咁兵器咁啊？ 我諗即根據我哋睇咗而家四單案啦，即係照計啊 ，Zodiac 呢一個殺手咧，應該都係一個相當小心嘅殺手嚟嘅。如果唔係警方都捉咗佢啦，就係點解會變得奇案？就係一路都捉唔到人，咁先變得奇案啫。OK， 一個咁小心嘅人，佢如果冇一個咁上下嘅把握，冇理由去選用一種自己唔熟悉用嘅武器嘅。即佢最低限度要對嗰種武器好有信心，即係佢可以肯定我用呢種武器，我有好大嘅機會可以殺得到多人。 咁嗱，同埋佢咧就我哋又諗一諗啊，其實佢如果咁多單案咧，其實佢又冇話即係諗落係似係係咪冇差別殺人事件咧？即係求其揀啲，即係可能啱嘅時間，譬如夜夜地啊、暗暗地睇唔到佢啊、靜靜地啊，一對情侶掛住衣衣睇唔到佢，嗰個防範心低啊，會唔會都係咁上下嘅咧？都係其實揀人嗰度冇乜話，即係一個好大嘅準則，唔係睇住啲人落手，而係睇住個啱嘅時機落手嘅咧。你哋覺得係咪啊 ？Candy 好似好認同咁喎，好認同我喎。 咁都係睇翻個時間落手，所以你見佢呢一單咧，直頭係用翻刀，因為唔係太晏嘅時間啊嘛，同埋睇翻個地點咯。 係啦，你講起用刀，嗱你講用刀，佢最初係攞把槍出嚟噶嘛？點解佢唔用槍，索性用槍去殺死佢哋咧？你覺得？ 因為嗰個時間係唔會話好夜 啊嘛， 黃昏啊嘛，因為用槍嘅話，砰一聲咧，可能好多情侶都喺附近，或者可能有啲人都喺附近玩緊嘅時候咧，咁就好易會好招搖咯，所以就翻用翻刀會比較上會適合少少。 你意思係咪話前面嗰兩單佢用槍係因為個時間夜啊？ 係啦，夜同埋靜啊， 好偏僻 嚇。 咁但係好似話呢度都偏僻嘅，但我唔知偏到咩程度啦咁樣。咁反正佢就係最後係揀咗用呢個咁屠夫嘅手法啦，咁樣。咁但係佢頭先話要錢啦，其實佢最後係冇攞個錢，冇攞個錢乜滯嘅，攞咗啲散紙嘅啫。咁亦都係作大嘅，又話自己係逃犯嗰啲，係亦都係第一次咧正式有人咧聽過啊呢個所謂 Zodiac 嗰把聲嘅，同佢講過嘢喎，大家有對白嘅。咁亦都呢個男仔又描述翻啦，其實呢個人係冇通嘅，佢亦都係因為可能佢戴住個頭套咧，其實聽唔清楚佢個聲線係點樣樣嘅。咁點樣睇咧？大家覺得呢一個人咧，點解佢要用頭套先？嗱，佢如果之前都係佢嚟嘅話，如果都係 Zodiac 做啦，咁佢不嬲都係明目張膽咁樣 show 曬個樣出嚟，諗住殺咗人就冇活口噶嘛。咁啊，點解今次咧佢又要整啲整路，整到古靈精怪咁咧？即係咪製造驚嚇效果咧？你覺得啊？ 我覺得佢係想開始俾自己一個 image 係啦，一個形象化。同埋係真係可能真係係黃昏啊，係啊，嗰個地方可能真係會易俾人見到，即係雖然偏僻，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形象化係好大嘅一個。 喂，咁但係戴咗個頭套就算啦，做咩要戴多個太陽眼鏡喺外面咁騎呢啦？阿毛，你頭先好似有啲分析 嗱，喺美國咧，即係美國呢個國家啦嚇，即係如果。香港其實有唔少朋友可能移過民過去，或者喺嗰度揾過食，都會了解一樣嘢。 美國是一個叫 melting pot 的一個國家嚟嘅。咩叫 melting pot 咧？就係、是、佢自己本身有自己原居民啦。咁佢有好多搭好多個唔同地方嚟嘅移民而組成呢個國家裏邊嘅人民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幾美國人其實係幾習慣咧，譬如睇你眼嘅眼珠顏色。你是綠成點樣、藍成點樣或者啡成點樣，就已經若莫估到你是咩人嚟嘅。所以遮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尤其是你要做，我不想俾人知道你是邊種人種。所以他戴太陽眼鏡，我覺得合理嘅。 係，咁佢都嚇 小心㗎， 精密喎， 係小心 㗎。但係亦都好中意玩嘢喎，我覺得佢咁啊，整個咁嘅 image 出嚟，真係驚死人哋。 咁會唔會係黑人？即係佢唔想俾人見到自己膚色。 有冇可能性？ 係啊，有啊， 有冇可能性？有冇？因為佢嗰個眼窿都有翻上一大先至有個視覺噶嘛。 有個視覺噶嘛。 你會見到皮膚嘅。咁佢可能係為咗遮咗眼珠同埋遮埋個 皮膚顏色。 係。咁不過嗱，生還者就話咧係一個差唔多200磅重嘅一個巨人啦，叫做差唔多即係六尺咁高。其實即係你覺得會唔會係真係係黑人咧？我都覺得係黑人嘅人種有機會咁大隻。 北美洲嘅人咧。男人六尺去到五尺八寸以上而擁有200磅身型咧，其實不算是很大隻嘅啫。我都試過接近200磅嘅，我最重嘅時間試過198。嗰邊嘅水土問題啦，其實大隻是很容易的，即係如果大家有去過美國食過牛排就知啦，咩叫做 A 級肥牛？哇！即係嗰碟牛你食得落先算。即係你諗諗，如果你日日都食啲咁嘅嘢，你邊有可能唔大隻啊？咁嗰邊其實呢一種身形，你話著到十號鞋、十號半鞋，五尺八寸至六尺200磅，其實算係輕添。 嗱，我哋睇一睇翻頭先嗰張相先，嗰個頭粒呢個怪造型咧，你見到佢中間咧，即係個圓圈加個交叉，就係佢嗰個簽名嚟噶嘛呢個。佢之前嗰啲係啦，殺完啦 base 啊，之後佢出過一啲信啦，就俾報館咧，都係用呢一個標誌咧嚟做自己嘅簽名嘅。咁我哋琴日都喺度研究啦，究竟呢一個標誌咧有冇咩特別意思嘅咧？佢個名又叫佢叫自己做 Zodiac 啦。Zodiac 啦，咁就如果中文解翻就叫做 壽大， 壽大或者係今日叫十二宮啊，黃道 十二宮，可以咁叫嘅。 係啦，咁啊頭先阿毛你又話分析過嗰個圓圈加個交叉，你又話係有啲即係 我要換翻頂帽先，即係我換翻頂帽做一個占星家，OK， 一個占星師，因為占星師一睇就知啊，呢個就係即係指 Zodiac， 就係指壽大，即係喺占星學上壽大嘅標誌嚟嘅。咁其實都係我哋所謂開盤同人睇命盤啦，啊睇佢一個星座命盤嘅時間，嗰個命盤嘅基本型嚟嘅。 OK， 就是一個圓圈加一個十字架，咁呢個十字架其實代表了春夏秋冬四季，亦都代表了十二宮圍繞住一個人生，是咁樣樣嘅。 就係咁嘅咋？ 係啊。 哦，即係唔係有啲咩其他特別意思？ 喺我個一望落去就係、是、唔就係 Zodiac 咯。 咁直接。 係，就係、是、咁直接。 嚇，咁但係又好似嗰啲槍嗰啲咧，瞄準器。 有啲似個瞄雞嘅。 係啦，會唔會係代表佢咧要不斷揾啲目標咁樣啦？ 係咯，即係下個就係你啦 定係還是好似東頭灣道呢、這個？我研究咗啦，我拆解咗。 我知個東字， 係個東字中間嗰個圓圈加個交呢、這個呢一、這個交叉，唔係交叉呢個十字啊， okay. 絕對係啊，好危險啊！ 唔係好明顯，花家姐個腦裏邊好多時候東頭灣道呢幾個字 好危險啊！ 招牌黐入 曬腦， 翻轉頭繼續講呢一個黃道十二宮，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